们再次一起祷告。父神，你的百姓在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来等候，愿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目，主啊，让我们进到你荣耀的同在当中，也用你的话语，真理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解明，做我们的教师，来帮助我们明白进入你的真理，也教导我们如何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真实的来学会敬拜你。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灵性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讲到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也讲到我们应该如何按照圣经能够学会与神连接在一起。我们借着主餐，借着洗礼，我们可以跟神有亲密的交通。我们也知道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的教会，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今天我们来思想健康的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敬拜。要学会要在敬拜当中来寻求一种合乎圣经的跟神有亲密交通那样的经验，合乎圣经的经验。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从启示录第四章这里来思想天上的敬拜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如何来效法神所喜悦的启示在圣经中间的敬拜的样子。敬拜在生命中间，教会生活里面是非常，个人生命和教会生活中间都是非常重要。一位北美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位神学家叫 Erickson 啊，我们神学院的同学都一般都学他的系统神学。他在讲到教会的敬拜的时候，他比喻说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有查经，有团契，有传福音，社会关怀，很多的活动。但是他说这些活动就像我们吃营养一样，都需要平衡，不能说我只传福音但是我们不敬拜，或者说我们只有教导但是我们不传福音。他说平衡这地方不是说一部分一部分，而是贯穿交织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一种生活。所以他特别提到使徒早期的使徒时代的初代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就是信徒们聚集在一起敬拜赞美神，然后他们接受使徒的教训，之后他们出去广传福音。所以看见这是初代教会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是把神敬拜神放在教会的中心，然后信徒之间彼此建造，用神的道，特别是使徒在那里中间教导他们，然后他们再出去对世上的世界带着福音的使命。这样的一种教会的动态，是初代教会是我们所应当效法的。敬拜非常重要，我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你吃什么就像什么，是吧？中国人喜欢吃，所以我们去各处都是盖餐馆。我跟韩国的弟兄说，哎呀，我们华人很惭愧哈，你们韩国人到哪里就去盖教堂，我们到哪里都是盖食堂。有些深入一点思考的人就说，你爱什么就成什么。You are what you love。 爱默生他的神学我们不一定接受，他应该是很不赞成他的神学思想，但是这位爱默生，这位美国的思想家，他提到一个重要性，敬拜在一个人生命中间的重要性的时候，他提出这样的话，他说要非常小心你拜什么，因为你拜什么就会成为什么。当我们的心灵什么放在宝座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其实我们不太知道的。但是当有一天你明白过来，哎，我怎么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或者周围的配偶，你所爱你的人，那些爱你到勇敢敢提醒你的人，告诉你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多半是不好的。然后你才醒悟过来，哎呀，真是，如果能够醒悟过来的话就更好。爱默生告诉我们说，You are what you worship。 你会成为，慢慢慢慢成为你所敬拜的。我们中国人也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靠近他你就会成为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对朋友孩子交朋友非常小心，对不对？ 但是我们却很少保护看顾照管我们的心灵。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我们是否常常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人，他也慢慢慢慢在他成长的在他信仰的历程中间，生命会越来越像他所拜的敬拜的那位主。这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惯常的现象。桃树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他 Tozer 是非常有远见的指出美国教会甚至普世的教会要面对世俗化的危险。他说今天的教会其实不缺什么了，几乎什么都不缺了，但是却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是真正的敬拜。他参加的教会都是那些相信圣经的，也相信那些教会传承的，也非常有热心传福音的，他参加都是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但是他发现在这些保守的福音派圣经相信圣经的教会里面，缺乏一样内心真诚火热的敬拜。以至于当后来灵恩派起来的时候，为什么很快灵恩派就席卷全球，那些基督徒很快就趋之若鹜呢？不是灵恩派高举真理，乃是因为他填补了福音派冷漠的敬拜里面一个极大的空缺。当我们高举真理的时候，高举神话语的时候，这些都很好，却没有一种属灵的一个实际，能够在神的面光中间，在他宝座面前带着敬畏，带着欢欣，带着快乐，也带着真诚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当一些宗教现象，宗教学者在分析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可以敬畏神的人应该思想，为什么那些以相信圣经以神道为中心的教会却不能够有火热的敬拜，那些很火热敬拜的那教会常常又偏离神的道。但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极好的模式，看见天上的敬拜。这地方约翰说他观看天，有天门开了，他在异象中间神给他一个未来天上的敬拜的样式。神叫他在异象中间到宝座面前，他立刻被圣灵感动，他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然后周围有一些描述我们今天可能都很稀有的那些宝石，那些来碧玉、红宝石、绿宝石等等，那些都象征比喻神他自己的华贵、他的尊荣、他的荣耀。还有神宝座前的七灵象征着圣灵。然后第五章里面还看见坐宝座上不但有父神自己，还有那位被杀的羔羊。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庄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看见三位一体的神都在参与中间，接受众天使天君和人类的敬拜，坐在宝座上的父神和羔羊，宝座前的圣灵，然后环绕在周围的有24位长老，我们一会儿可以从他身上来学习如何敬拜。还有宝座前面周围带领我们敬拜的四活物，就有点像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队有四个人带领我们，不要对上号哈，有狮子、有牛、有像人、有像飞鹰的，这地方都是这些四活物，它代表着不同这些侍奉的性情。像狮子代表着王，牛犊代表着侍奉，人面人子，飞鹰是神自己高举在天上翱翔，也是眷顾我们的。这些形象都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在宝座前带领敬拜的和宝座前24位长老俯伏敬拜的给我们的榜样。当然圣经学者也在这里在思想到底的24位长老是谁。我想我们不一定很启示录传讲的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传道人自己很感到不够来解释那些意象、那些比喻的难点，又很恐惧在这里讲错的时候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有些解经学者会这样说，24位长老代表着 二十四个使徒，还有二十四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使徒，所以加起来二十四，意思就是说代表旧约的以色列的支派众支派和新约的众使徒，意思就是代表所有的普天下上帝的儿女。那这是一种解释，也是被广泛接受的。那我想更多的愿意接受的是，这是代表着众天使天君在神面前的敬拜。但是这地方可以分歧，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二十四位长老敬拜神的那种态度值得我们今天来效法。我们来看见他敬拜的时候，大家来首先在敬拜之前先看看这敬拜的对象是谁。在这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敬拜是首先他看见宝座设计在那里，而且神坐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庄严的场景的时候，我们最好真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界，进到那种未来敬拜的那种场景当中，然后在神的荣耀宝座面前，我们看见中心敬拜的中心就是坐在宝座上的神。敬拜的中心是神，不是人，甚至不是天使。启示录里面特别约翰受那位天使引导的时候，中间他甚至拜那位天使，中间他说千万不要拜我，配拜的只有你当敬拜神。神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是许多人在理念上都知道的，但是不知不觉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来到神面前，其实身体来到教堂不等于心灵预备好来到神面前。当我们说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全人预备好，主啊，我今天来到圣所面前就是单单敬拜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很赞成在大家在敬拜的时候在外面像菜市场一样，哎呀，也是关心，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快就进入一种轰然的一种或者烦躁的一种心态当中，很热闹可能，但是却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真是来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不只是我们穿整洁的衣服，真是可能也很好，应该穿整洁衣服来到圣殿，更是心灵预备好来到神面前。我不知道今天早晨有打扮超过预备超过十五分钟以上的人有没有，十五分钟都没有哈，哇，你们不用十五分钟就穿得那么整齐，但是你不用举手，我想你跟神讲，我今天来到这里之前有没有十五分钟在主面前安静的？特别姐妹，我们可能打扮梳妆看了很久哈，那个怎么出去见人嘛哈。但是预备好心是见神的，所以主日清晨弟兄姊妹真的很渴慕，很盼望你有一段时间，哪怕十分钟也好，十五分钟可能很难，但是礼拜六晚上早一点睡，你说主啊，我有十五分钟起来早晨灵修安静，来预备等候来敬拜你。所以我们见人我们都要梳妆打扮，我们见神就修剪我们的内心，我们要见主。在这个时代有一位圣徒指出，他说人神吩咐我们应该敬拜他，但是人偏偏不能够敬拜他，却敬拜自己或者敬拜偶像。所以拜偶像却是敬拜神一个最大的敌对。今天我们说在北美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拜偶像了，我想你已经在教会够久，已经知道拜偶像的意思。拜偶像不一定要像我们在国内寺庙那样香火很旺，在那里我们看到那些图案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那个人群真是都快压死人那种，到那里去烧香不一定要那样敬拜偶像的。偷偷的在家在心中欣赏自己的同时，甚至美化自己，然后把自己高尚化合理化甚至神化。所以麦克霍顿指出，在美国今天一个人性里面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是自恋，自恋和自我崇拜或自我中心。这个自恋是一个非常隐秘非常邪恶非常隐藏的一种自我崇拜，他看什么自己喜欢的都是好。我跟大家举一个自恋的一个很小的例子，你可能平时都会犯的。比如说你的孩子上大学， 有两所学校录取他。我见过这样的人，有个姐妹告诉我，两所学校哎多好多好多好，两所学校都不错，因为这两所学校都想要他孩子，结果被他孩子选择了其中一所学校，哎，他后来就告诉我那个学校要比另外一个学校好多少，听见没有？你们在听吗？啊，当我们的孩子身上，你喜欢自己的孩子是应该的，但是你很快就会把你自己的孩子身上连缺点都觉得很好，然后别人的孩子那里好像没什么可以学的了。当然有可能更多反过来是要人家孩子，你的孩子怎么攀比啊，那也是不对的。我们自恋，我们自我中心已经慢慢到一个地步，美化我们身上，我们跟我们相关的人甚至毛病，我们都把它美化了。自恋这个词在古希腊大家知道是水仙花，在古希腊神话中水仙美少年，他很多人追寻他，很多女孩子追他，他都不看不上，结果他就喜欢上谁了，大家知道啊，在水影里面看见他喜欢他自己了，这本来挺好的，自爱挺好的，对不对？自爱是心理上很健康的，但他自爱到什么地步？哎，只喜欢他，最后怎么郁郁而死，是吧？水仙花，你可以养水仙，但是可以成为你的提醒，不要自恋。你照顾好你的水仙的时候，你想主啊，你帮助我，不要像那个希腊神话中间的美少年，只喜欢自己的东西。我们常常刚才有人祷告，我们不要偷窃谁的荣耀。在这里讲道的人，在这里带诗歌的人，在这里教主日学的人，在这里做小组长的人，在这里做长老执事的人，在教会做领袖的人，我们很可能在社会上没有人关注我们，但是在教会里还有人尊重你。我们小心不小心中间，我们可能偷窃上帝的荣耀。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有一位弟兄很喜欢带领敬拜，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教会大概1000多人，大家有没有记得我讲过很多次了。他后来悔改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特别喜欢礼拜天，特别他自己在敬拜那个礼拜天。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吗？他说我可以让1000多人站起来就站起来，坐下来就坐下来，呼风唤雨。礼拜天早晨他感觉到里面的自我得到极大的满足，礼拜一哎呀，在老板眼皮底下都摘着头又开始过呢被奴役的恐惧的那种心态，到礼拜天等着那天他在敬拜。不要这样猜测我们是活物哈，在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是反省，包括我自己，我们一起反省。但是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你看那个人，你看他就是那个心态的，但论断人你也不对了。神为中心的敬拜是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偶像。那现在的偶像有很多，我们不一一的列举，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特别是过去我提到我自己一个偶像，神这些年来帮助我破碎，还在继续的破碎。在这些年中间，我看到我身上这个毛病也是很多人有，因为我们读书过去许多人读得好，所以从小就被人称赞称赞称赞，在蜜糖里面泡着。好在我的父母很少称赞，但是这个泡泡泡到一个地步以后，你就认为你自己就是该被人称赞，不能被批评的啊。后来发现结婚以后是极好的机会，可以长进了，有一个人不顾你一切可以批评你了。哎，我感谢神，就像一个王石一样需要雕刻了哈，去锤一锤你就可以像样一点点。哎，后来牧会了，哦，那更宝贵的机会了，那不只是一个配偶了，不是说很多配偶哈，就是很多人可以像配偶一样来提醒你的。哦哟，我觉得刚开始怎么这么难受啊，我怎么以前都是人见人爱的，就像有个牧师讲的人见人爱，怎么现在就变成我以前都老师很喜欢的很宝贝的，怎么现在一做牧师就什么都不是了？做神学生的时候还很多人说哇你奉献给主真是了不起啊，感谢神啊。哎，一做牧师后来发现别人标准条件要求都不一样了，别人把很多痛苦告诉你，你还不应该接受一点批评。哎，那些时候神就让我破碎我身上那个被人称赞啊，我真的不夸口，我对财务钱财从小钱也不多也不贪财，钱也够用，所以都是父母承担家庭的责任，哥哥姐姐，所以 我不知道钱财对我的压力，很贫穷当中都很快乐，但是发现很喜欢被人称赞那个东西，哎，后来有一天发现这是自恋，哎，这是一种偶像。非常感谢主，我跟大家讲过，我去格力讲道的时候，我说我现在过去很喜欢别人称赞，我还牧师你道讲得很好，哇，开心了一个礼拜几天，后来发现不能这样，我要追求人家内心敬佩我。后来我就到那里讲完道，一个格力姐妹就过来说，牧师啊，在门口说，我很内心敬佩你啊。结果跟大家讲过，我就拔腿就跑，我知道这是个试探啊，不是姐妹不好，我赶紧要跑，因为这是我的软弱，我的软肋在那里。哎，感谢神，这些人借着一些弟兄姊妹哈，你们无论诚恳，无论是带着不好的动机，也不断的修剪我，我慢慢来知道，哦，原来我身上这个偶像这么大。感谢主，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神许可一些艰难，一些破碎，把一些你喜爱的东西一点点拿开。可能你最喜爱的科目，你喜爱的房屋，甚至像以西结那样把配偶都拿开了，然后最后神说，我做你的宝座。因为圣徒说，敬拜就是让神登上你生命的宝座，那个是真正的敬拜。所以当主日清晨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真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神成为生命的中心。第二方面，我们来敬拜的态度和方式。这24位长老，他俯伏谦卑敬拜在神面前，昼夜不住的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俯伏是什么意思呢？是个谦恭，是个愿意降服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心态是真正的敬拜。他用身体的语言来表达内心对神的尊崇，对神的敬畏。我们外在的身体语言很重要，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真诚的话，啊，虚假的不用说，你做出那个样子，那个不算虚假的。真诚的话，其实你如果在夏威夷可能还可以理解，你穿短裤穿拖鞋，但是在芝加哥的冬天，你穿着拖鞋来敬拜神，你就不太，你很难靠，我很难相信你对神非常敬畏，敬畏不得了，穿个短裤穿个拖鞋就唰唰唰进来了。敬畏是我们预备好建筑的时候，你不一定穿得很华贵，但是一定穿得很端庄，是预备好的心灵外在有一个表现来敬畏，来预备朝建筑。我见过一个最好的定义关于敬拜是这样写的，就是一个威廉汤普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敬拜的定义，他说他的英文是这样的， To worship is to quicken the conscience by the holiness of God, to feed the mind with the truth of God,to purge the imagination by the beauty of God, to open the heart to the love of God, to devote the will to the purpose of God. 敬拜呢，就是以神的圣洁来激活我们的良心，以神的真理喂养我们的心智，以神的荣美纯化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的心灵向神的爱敞开，让我们的意志忠于神的旨意。这样的一个定义把敬拜非常浓缩的告诉我们，就像今天早晨弟兄姊妹带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的全心，我们全意，我们全人来敬拜神。我们可能说，主啊，我们离这个敬拜的这位圣徒的定义差很远，但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把我们的心智来归向神的真理，我们良心里面神的圣洁来光照，来激活我们，来苏醒我们的心，然后我们里面的情感，可能我们华人不太容易表达情感，但是想到耶稣基督大爱的时候，我们愿意表达我们的情感，甚至如果你愿意的话，有的时候告祭主的时候，你内心真的同意就举起手，不一定敬拜对的人说弟兄姊妹举起手，那可能心里没有预备好，你举起手也是假的，但是如果内心受感动，高举宝座你举起手表达你的情感，然后你的意志非常顽固的意志靠神的帮助归降，降服忠于上帝的旨意。唐成龙牧师也在这地方讲敬拜的时候也讲得非常好，敬拜就是你自己的心智来归向神的真理，你自己的情感归向神的真爱，你自己的意志归向神的旨意。我想唐牧师也是总结跟威廉汤普非常像的，真正的敬拜是全人归向神，24位长老做了极美的榜样，四活物也做了极美的榜样。 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说，主啊，我还有哪些地方，我是不是心智上还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够对主神你是一位怎样的神我理解的不多，对你在历史中间在我生命中间的作为我反思的不多，以至于我敬拜的时候都是形式，都是因为被压被迫来到这里，没有一种渴慕来朝见他。我在这样的文化里面，我好像没办法来尽情舒畅的来表达我对神的敬拜，我的情感很枯竭，主你帮助我。或者我意志里面我非常固执，我要一定按照我的方式来敬拜神，其他换个教会我就没办法敬拜神了。你帮助我能够意志降服在你的旨意当中，对你的心意有更深的理解，以至于我们能够全人降服在这位至上的真神面前。格鲁顿教授是商业的神学院的以前的教授，他讲过英文是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Worship is an act, is an act of glorifying God， 敬拜就是一个荣耀神的行为。荣耀神的行为可以用个 act ACT， 我把它总结成有三个方面。 ACT 是什么呢？ A 是 adoration， 尊崇神。 C 是什么呢？ confession， 承认自己的过犯。 T 是什么呢？ thanksgiving， 感恩。所以敬拜是一个荣耀神的行为，当中可以分三个，你可以说是尊崇神，也悔改认罪，也感谢神。所以尊崇神更多是对神本体他的荣耀，对他里面的尊贵，我们发出由衷的惊叹，神是一位这么可爱美好的神，值得我们敬畏。 Thanksgiving 是什么呢？是对神在我们在历史中间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我们感谢他，特别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感谢他。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什么好感谢的，生命当中你起码还有一件基督耶稣拯救我为我死，你来感谢他。如果连这个感谢都没了，你生命当中可能你就不是基督徒了。我们感谢神是因为他诸般的恩惠怜悯在我们身上，不但救赎我们，也用圣灵引导我们 confession， 就像也要悔改，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悔改。在圣洁的面观中间看不到自己罪的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其实没有见到圣洁的光，他没有被光照的，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一个人在那里说这里很亮啊，我们看见很污秽，他看不见，他看不见自己。所以以赛亚这样的一个先知在圣殿里面见到神的荣光的时候，他就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求神来洁净他。所以彼得也是一样，见到耶稣基督帮助他打鱼的时候，打好多的鱼，他的反应是，大家知道，他说主啊，离开我这个可怜的罪人。所以这是一个合宜的来到神面前的方式，尊崇他，向他献上感谢，为他所做的事情，也内心真诚的悔改，主啊，我达不到你的要求，我亏欠你的荣耀，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瑕疵污点，很多隐藏的罪，求你赦免我。如果带着这样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面前，主一定喜悦我们。操练敬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是一下学会的。今天早晨刚才在这里一个很有趣一个小姐妹非常喜乐很开心啊 Jessica， 她在那里拿两个 quarter 在那边玩，我看有点 boring， 她不知道怎么玩，她真的只是在那乱玩，她那边玩好玩就好了。但是我就拿起来，我就想起我女儿八个月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一转起来她就笑半死，我就在那里我说你就我就拿起来转一转，就让她转，她看见我转起来啊，好开心，结果她拿过来就不会转。后来我看看他爸爸就来，爸爸拿过来的时候把他扶在上面这样一弹，哦，弄两下他就很快转起来了，那孩子开心了好久。就刚才我学到一个属灵的教训，我只是把这个转起来很好看给他看，他就很高兴，但是我没有教他怎么做。他的爸爸就知道把手扶在上面把他轻轻弹一下，哎呀，我心想这个爸爸真是好，他教孩子，他不但是刚才这个叔叔给他弄得开心不乐的，他可以一直开心下去了，以后开心到长大可能不想玩为止。敬拜是需要操练的。 Foster 写了一本书是属灵称赞属灵操练礼赞，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操练敬拜。他说主日清晨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操练从世界里面放下各样的意念，脑我里面私欲里面有一段安静在主面前，他用那个词叫圣洁的期待。所以我盼望大家，他有很多操练的方式， 除了你个人在家中学习敬拜以外，早晨可以提前来五分钟十分钟来到圣所当中，逐日清晨圣洁的期待，来期待主与我相遇，在今天借着敬拜，借着主日的讲道，借着圣灵在中间可能感动，让我今天能够遇见主，发生的圣洁的期待。许多人操练了，也得到很深的灵性的益处，来到主的殿中预备好自己的心灵，圣洁的期待。司布正牧师也告诉我们，早晨大家都起来都洗脸，他说你每天起来以赞美来洗脸啊，这个操练也非常好。我们特别姐妹们洗脸比较久，你就赞美的比较久，所以你又用赞美感恩来操练你的性情。认罪也是，当然一边洗脸一边认罪不一定很真诚，你好好认罪的时候就好一个人单独去认罪。这些操练都帮助我们长期这样做的人，他以后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你会看见不一样的。牧师不想论断人，但是也常常犯罪，有的时候你就是有的时候都到十点多了，匆匆忙忙冲进来，其实你很难安静了，你圣洁期待可能赶都赶不上来，怎么期待呢？所以规劝大家，不是作为教会规定你必须啊，你必须准时到，不要影响大家等等，那些都是规定，是死的规条，大家听起来不舒服，教会也不应该这样。但是你来这里提前一点点，为你自己个人灵性的益处，在这里有一段时间等候，在这里一段时间安静在主面前，不是交通的时候，不是关怀的时候，是你自己预备好建筑的时候。然后之后敬拜完以后，你欢欣鼓舞跟大家一起关怀开心的团契，都是合宜的。最后是敬拜的缘由，这地方告诉我们，神是配得敬拜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理由。配得敬拜呢，他创造了诸天，创造了世界，在万物都是他所创造，也是按照他的旨意所创造的，他创造了万有。在第五章里面，不但他创造万有，第五章还说他救赎我们，从万国中间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敬拜他两个理由，一个是他本来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应该敬拜他，为他的本体我们称赞他，他的荣耀尊贵权柄我们感谢他敬拜他，但是也为他所做的一切在创造和救赎上的作为我们感谢他。第四章强调的是神的创造，第五章强调的是神的救赎。所以我们为神他创造和救赎在我们身上，在教会，在历史，在他国度里面所做的事情，我们献上感谢。一个真正知道为什么要敬拜神的人，他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就容易了，但是不知道的人只是一个形式的，他就比较困难。所以约翰提醒我们说，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都是大家常常祷告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那里，用心灵和诚实，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敬拜他。所以今天盼望用启示录第四章这里来学习，我们敬拜的对象将宝座的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学会谦卑俯伏来到神面前，用敬畏来敬拜他。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要敬拜他，因为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创造了万有和我们的生命，以及救赎我们。敬拜神需要我们真实知道我们内心真正的敬拜他。一位弟兄在古老的故事里面说，一位基督徒，他有一天在梦里面被天使带到天上去，在天上的时候，他看见地上他的教会的敬拜，他很惊讶，他看见在那里弹琴的人也很热烈的弹琴，很用力的弹琴，可是没声音，他听不到声音，唱歌的人哇哇哇嘴巴在动也没有声音，他也听不到声音，讲道的人哇哇哇哇他也听不见声音。最后他很困惑，问着天使，他们都很起劲的敬拜神，我怎么都听不到声音啊？天使说，天上只听到该听到的。他明白过来，原来他天使告诉他，很多人是做敬拜的动作，他没有敬拜的心灵。这个古老的故事成为我们的提醒，今天来到神的圣所当中，固然预备外在的东西很重要，但是我们因着知道这位神配得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用心灵和诚实预备好心灵来朝见他，来常常预备自己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敬拜的歌，让我们的神喜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百姓在你圣所当中来朝见敬拜你， 主啊，你也用圣言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天上的敬拜当成我们的效法。主啊，有一天在荣耀当中我们要见你面的时候，主啊，不至于羞愧，不知道如何 不知道应该如何敬拜你。感谢你借着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这样的一种敬拜口唱心和赞美你，带着敬畏谦卑把冠冕放在向地上，主啊，来敬拜你。主啊，你自己给我们这样的谦恭敬畏，也给我们认罪悔改的心，昼夜不停地赞美你，敬拜成为我们生命的性情，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里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不断地操练，然后让我们的敬拜成为合神心意的，以至于这个教会一个圣徒群体的，主啊，因为这样的一种合一的操练，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在敬拜上能够按照圣经来敬拜你的教会。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名求。